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夏日旋律，用一首歌来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先来看看公众平台上都有谁来报道了啊。前面瑶说刚刚听到开场曲我们的歌是一首很可爱的歌曲，包括看到最好的时光在路上 Chris 玩都来报道，玩说他都不吃午饭了哈，听听节目来溜溜缝得了。还有似水流年说句心里话，此刻在兰州来问候节目以及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也是在异地收听节目的话，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下方的功能栏点击974听广播就可以了，或者是下载蜻蜓 FM 听听FM， 找到你的故事我的歌，一起来收听直播。特洛伊也来报道了，看到晴空银鹤排云上，还有谢谢勿忘初心都来了。在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这首歌是来自刚刚北纬四十度给我的留言，他说在周末的时候呢是一位好朋友雨香的农历生日，此刻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歌 Jim 邓紫棋新的心跳，祝愿他在新的岁月里面有更多的欢笑，拥有更多的幸福。在12:07，北纬四十度通过节目祝雨香生日快乐。刚刚我也看到了雨香也来平台上报道咯，收下这份祝福吧。 在公众平台上，雨香通过留言隔空感谢了一下北纬四十度。他说：“谢谢北纬弟弟，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阴历生日，但是非常开心有人还记得。”通过我们的节目，你会发现其实送祝福非常的简单，通过一首歌会让你的这份留言，会让你的这份想念显得更为的特殊和深情。 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 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哎，在平台上呢，说句心里话，也说了，哎，我也非常喜欢邓紫棋的这一首《新的心跳》。你不知道别人在下一秒会点播什么样的歌曲，很可能就是你心里面那首哇珍藏已久的音乐了。好了，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也就是我们节目的点歌传送门。此刻在周五的中午时间，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你想把哪份祝福送出去呢？或者说你想通过节目，通过音乐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故事或者是想念都可以，直接打字告诉我就可以了。在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 Aris 的留言，他说今天心情呢和天气一样，有一点闷闷的，不太开心，心情低落到极点了。在昨天两个人的谈话已经到了一个不可调和的地步了，所以可能两个人真的注定要分开吧。具体的事情说多了也的都是眼泪，但是回忆过去还是美好的。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想点播一首歌来调和此刻的心情。在12点12分， Aris 送给自己的一份祝福，也希望此刻让自己的坏心情快快离开。金志文，远走高飞。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在公众平台上，特洛伊也要在此刻在节目当中为雨香送上生日祝福，祝他生日快乐，永远的健康漂亮。其实感觉到看到大家的互相祝福的留言还蛮开心的。昨天晚上我也是刚刚见了一位朋友，他刚从加拿大那边大概飞了有14个小时的飞机回国，第一次见面，今年的第一次见面了。从大学毕业之后我们4年同窗，然后每一次见面都是用以年来单位计算的，但是见面之后又丝毫不觉得陌生，可能这大概就是情谊，就是感情带给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美好点滴吧。在公众平台上，晴晴晴天他也留言说，昨天呢我妈妈去参加了他们大学毕业25周年的聚会了，每隔5年他们都要见一次面，听说每次聚会也都会有人缺席，但还是很羡慕他和同学们这些年纯粹的感情，希望我和我的朋友们25年之后也能够依然如旧。欢迎你在此刻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一起来点一首歌，分享你今天中午的心情，还有可以分享一下你在接下来周末两天的一个行程安排，比如说是放松休息，还是要去看看展览，看看演出之类的。此刻在12点18分，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林睿牧远在路上2018，他说要点一首歌送给自己，希望能够给一份鼓励，也希望告诉自己假期愉快。同时这首歌呢也要送给此刻的京城游侠，他说明天2018年的7月14号就是我的生日了，希望接下来这首歌爱上未来的你也能够给你一份祝福，祝你32岁生日快乐，为家为爱人努力奋斗。 我从前不相信捉摸不定的爱情，那天的故事像城市传奇，也许神的安排让我终于遇见你，你说要一点时间考虑，我很愿意把心快递给你，你让我把对爱的你变成决心、爱上未来的你，为了一颗柔软的心，我被困在这爱情 爱上未来的你，送给林瑞慕远在路上2018，同时还有明天过生日的京城游侠。刚刚北纬四十度也分享了说，哎，这周末呢就是世界杯的三四名和决赛了，所以要睡饱了在家里面看球赛。我对足球其实不是特别了解，但是也不妨咱们这个是吧，伪球迷这个蹭一下热度，感受一下这种热闹的氛围哈。 当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欢迎你在节目当中一并的来点一首歌送出祝福。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也就是我们节目的点歌传送门，你可以直接写一首最想听到的歌，还有就是最想分享的心情一并的发送给我。平台上的最真的梦他说，突然想起来07年大一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有智能手机，也没有 WiFi 无线网络，当时呢我就用流量下了一首歌，设置的为那个女孩子的来电提醒，每天呢就在等待着这首歌响起。而如今算算时间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结婚，每次听到这首歌我也都会想起那段青春的美好岁月。孙俪爱如空气，来自最真的梦点播，致我们最美好的大学时光。 幸福就像花期开到荼蘼，爱情留在秋天独自叹息，九月的天气下起大雨，淋湿我的思绪，雨后的花瓣散落一地，把它做成书签藏在日记，时光冲淡往事，鲜艳褪去，留下泛黄的痕迹。我们之间的爱情的像空气，而我依然承受不起，任往事在心里不停地堆积。如果你不懂珍惜，思念会过期。我们之间的爱中的像空气，越想逃离却越沉迷，而回忆太拥挤，我无法呼吸，只能拥抱着空气，假装那是你。不曾繁华的痕迹，我们之间的爱情的像空气，而我依然承受不起，任往事在心里不停地堆积。如果你不懂珍惜，思念会过期。我们之间的只能拥抱着空气，假装那是你。幸福隔着玻璃，看似很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

第14届中国国际合唱节暨国际合唱联盟合唱教育大会将于7月19号到25号在北京举办。报名参加本届合唱节的共有来自59个国家和地区的合唱组织负责人、专家学者以及308支合唱团的15000多名合唱爱好者，规模创历届之最。这次合唱节举办期间将开展15个大项，共计263场丰富多彩的合唱活动，包括开闭幕式、合唱教育大会、大师班工作坊、合唱团展演、合唱新作品音乐会、公益专场音乐会等等。其中开幕式将于7月19号晚在五棵松体育馆举行。中国国际合唱节今年还会携手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等5家机构对口帮扶，包括江西兴国萧华红军小学小红星合唱团、内蒙古苏尼特右旗少儿合唱团等9支合唱团，资助这9支合唱团来京参加本届合唱节，在更大的舞台上唱响最美童声。再来关注华研，日前被传出旗下的歌手 Ella 将自立门户， SHE 团体可能因此解散，并传出公司明星主管离职，公司陷入人事动荡。而7月12号华研发出声明澄清，与 Ella 合约尚未到期，也并无解约之事。至于部分人约满不续约和员工离职，是个人生涯规划，没有发生纠纷，与员工也保持良好关系。另外华研也再次对外重申 SHE 团体不会解散，这次传闻事件前早已规划今年9月11号将举办 SHE 的17周年合体活动。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今天中午了啊，两天的假期马上就要到了，也欢迎各位可以把心情通过音乐来渐渐的调配一下，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一起来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也就是我们节目的点歌传送门，送出一份你的祝福吧，或者是送出一份对于自己的心情，对于自己这周的工作状态、生活状态的一个总结都可以。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一起来在下半时段首先要送出的这份祝福是来自公众平台上快乐的小猪。他说今天呢7月13号是我老弟的农历生日，要祝他生日快乐，想点播一首朴树的平凡之路，希望他能够健康幸福。 等 曾经堕入的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问想他，像那野草野花，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啊。 时间不用如此这般，明天已在眼前，风吹过的如烟 平凡之路。在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首先送出的是今天的一份生日祝福。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有声来信，在每周五节目的下半时段都会为你分享几段通过声音来真情点播的歌曲还有祝福。如果你也想参与到，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直接用语音的形式录下你想说的话，还有就是你想点播的歌曲。如果你觉得可能身边手机上的录音的音质不能够掌控的话，你也可以在公众平台上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会有节目的编辑会联系到您，来通过这样的更专业的形式来为您录下一份有声祝福。今天的节目我们先来听到的这段有声祝福是来自谢小猫。 主持人你好，今天我想点一首杨坤和郭采洁的答案。最近一直都在听这首歌，挺喜欢这首歌的，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在这种炎热的夏季就会让你有一种凉爽的感觉，就想点这首歌，单纯就是想点，因为喜欢听，觉得好听。 什么的人听，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从我初恋那天起，写诗甜蜜，然后紧接就会有风雨。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 受过许多誓言，海枯石烂，发觉越想要解释越乱。 平时在公众平台上不怎么冒泡的这个宋丽啊，刚刚也被这首歌给炸出来了，说答案这首歌呢最近也要这个播报了。我记得上周五的有声来信好像就已经有朋友点播了，对，可能还是因为最近的在互联网上对于这首歌真的是太多的这样的关于的视频啊，包括音频，第一次听还是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杨坤郭采洁答案。我们继续来听下一段有声来信，听听在这段声音当中他想点播的歌会不会是你喜欢的呢？ 为大家点一首 Gala 的 Young for You。 这首歌虽然是京腔的英语，听起来非常的熟悉啊，就好像那个高中同学的英文发音总是不太和谐不太标准，但是这种喜庆欢乐的感觉觉得特别适合现在的心情。虽然我们听这里边是英伦摇滚风，但是他那个摇滚的吉他和他的那个鼓的鼓点其实都是有点很好玩很欢乐的气氛。 Young for You， 这是来自公众平台上梁言通过有声来信的形式为各位点播的这首歌曲。嘎啦乐队在他的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发音当中，我们开心一下好吗？ 接着让我们来调配一下情绪啊，在直播间我可能是比很多朋友就是更先了解到我们下一个要播放什么歌曲，但是不妨碍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一起来感受一下在一首略微陌生的旋律当中的触动。 主持人你好，我想给我的好朋友猫蛋点一首他最喜欢的尚雯婕的阿修罗。猫蛋离开北京已经快一年了，我们一起玩的小伙伴都非常的想他，然后希望他一个人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 来自 Super 瓜要给自己离开北京的小伙伴猫蛋点播一首最喜欢的歌尚雯婕阿修罗。 But I am too proud to say it.流星红流使我转射眼泪，红与红曾互相散落而结聚，还有还曾没有恐惧散聚，情人无情尚有谁，身躯已很累，打击更尖锐，吹熄了火炬，再三跌泼冷水，仍然无可后退，只好战这后裔，我去爱没半天坏理据，生过死过打过我的一仗，经历失心病使我更加闪亮，经过犀利得到我的盔甲，怎样怎样怎样，不知倔强抵抗烈焰越强，死心塌地找我一个对象，冲破石墙找我灿烂艳阳，怎样较量较量，一仗经过一仗，一样惊讶一样高涨，恩爱高涨，哈哈哈、一仗经过一仗，一样惊讶一样高涨，恩爱高涨，哈哈哈、 这首歌收录在尚雯婕2011年的专辑 IN 当中，用了一个方位介词 IN。他说在专辑里面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在万物之中空间位置的方位感来传递一种感触吧。我们期待。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见更多， 12:53，在接下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拉姆的点播，他说想点播杨宗纬的这首其实都没有，是因为前两天北京不断下雨的天气突然就把他拉回到了大学四年分分合合的爱情回忆当中，虽然说到现在没有能和那个时候最喜欢的人在一起共度余生，但是不妨碍在偶然的天气变换当中来回味那个时候青春的美好时光。

打板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